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刘佳。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银保监会要求要保障煤电、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生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银保监会要求坚决打击各种伪创新消费信贷产品；国庆假期前四天，银联卡交易超1.5万亿元。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剧集《超前点播》曾多次引发争议，昨天三大视频平台爱奇艺、腾讯和优酷相继宣布取消《超前点播》。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来听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10月4号中午，爱奇艺官方率先发布消息称，即日起爱奇艺正式取消剧集《超前点播》，同时取消会员可见的内容宣传贴片。随后，腾讯视频、优酷也表示，将在取消剧集《超前点播》服务的基础上，停止《超前点播》内容更新。此前，视频平台 VIP 会员服务和超前点播机制引发社会热议，不少消费者对平台的操作表示质疑和不满。上海市消保委曾经批评超前点播涉嫌捆绑销售，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漠视。视频平台对付费会员与不付费非会员提供不同进度的观看服务，增加收费的超前点播服务本身就存在重复收费问题。 超前点播呢，实质呢是对互联网视频用户，特别是收费用户的第二次的一个消费，这种行为呢，它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的权利。通过超前点播的这种方式啊，平台实际上是把应当提供的服务又重复收费提供了一次，所以呢，现在像几个平台哈，纷纷取消了这个超前点播的这个服务，实质上呢，是把这个对收费用户的服务回归到正轨上。 今年9月，中国消费者协会也曾发表观点，认为超前点播应尊重自愿，除了相关平台取消逐级限制，计费规则得遵守公平等要求。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消费者有个基本的权利哈，就是自由选择的权利。那对于平台来讲啊，一定要把消费者的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利和公平交易的权利放到前置的审核的这么一个标杆之上。一方面呢，平台呢可以鼓励他平台继续创新啊，鼓励他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面向消费者深受大家喜欢的这种消费的一种行为。另外一方面呢，一定不能越过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这个底线。 记者今天了解到，近日为了严防利用银行保险资金囤积居奇哄抬价格，银保监会印发关于服务煤电行业正常生产和商品市场有序流通、保障经济平稳运行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强调，要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全力做好今冬明春能源电力保供金融服务工作，保障煤电、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生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对短期偿付压力较大但符合支持条件的企业或项目，在风险可控、自主协商的基础上，可予以贷款展期续贷，根据需要适当提高不良贷款监管容忍度。记者今天了解到，银保监会近日印发关于服务煤电行业正常生产和商品市场有序流通、保障经济平稳运行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要求积极推动消费信贷规范健康发展，坚持依据客户还款能力合理授信，不得诱导金融消费者盲目借贷、过度超前消费，规范信用卡经营行为，防止助长过度负债，规范银行机构与消费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合作，不得提供显著高于市场利率的消费信贷产品。通知还强调，银行机构不得开发违反公序良俗的目的贷、美丽贷、彩礼贷等消费信贷产品。备受年轻人青睐的密室逃脱类场所有着极高的火灾风险。近日，应急部消防救援局印发《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指南试行》，要求商家自查自改，相关部门严查严管，确保密室场所的安全。来听交通广播记者齐天的报道。 在三里屯一间恐怖主题的密室里，血红色的木门缓缓关闭，